么说。 你的唇齿

和您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。 很多人一旦知道自己的星座，便会以那个星座的所有个性和癖好来设定自己，比如爱干净、完美主义，那一定是处女座的基因让你与众不同，而爱做梦、爱美食肯定是资深梦想家双鱼的特长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星座可以重新选择，你想成为哪个星座？是游戏人生的水瓶座，还是活得漂亮的狮子座，亦或是永远18岁的双鱼座呢？在这里也欢迎你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如果星座可以重新选择，你想成为哪个星座？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公众号，

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-5175-2200。 相信星座吗？火象星座的人精力充沛，感情奔放激烈，地象星座的人谨慎冷静，对待感情真诚持久，风象星座的人思维发达，想象力丰富，有思想家的倾向，而水象星座的人呢，温柔宁静，感情细腻等等。那么你属于哪个星座呢？你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个星座的标签呢？在这里欢迎你参与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，如果星座可以重新选择，你想成为哪个星座？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天969，积极参与今天的互动。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王力宏的星座。 三人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，狮子处女天秤天蝎射手座， 女人的心千变万化。 三人水瓶双鱼牡羊座，金牛双子巨蟹座。